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九七四 Live Show 特别提醒：公园、景区、商超、交通场站等人流易聚集地，要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应做到疫苗应接尽接，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健康习惯，仍然需要继续坚持。近期更要减少出京，做到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每个人都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欢迎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Live Show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v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一起走过每天观众。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钟， 我们就是火。 的确今天的北京太热了，热到必须开始就要放一首跟火有关系的歌曲。 我就是爱音乐。 晚上十点零二分，依然是很炎热的北京，这里是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给你降降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 今晚请来的三位音乐人呢，他们应该就是爱唱歌，但是三个人走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呢是一开始是从制作人的身份出发，有的人呢一开始学音乐，然后后来开始自己去作曲编曲，然后开始做自己的创作人的身份。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看他们三位今天晚上的唱和聊能不能让你圈粉。 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好了，不为阿美打 call 了，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三位嘉宾。通常音乐人有些人是特别能聊的，有些人呢是特别害羞的，所以这三位音乐人有两位是好朋友，另外一位是完全跟他们不认识的关系。让你们打招呼的话，谁愿意先打招呼？ 我先来打招呼吧。 哎 ，Hello，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宋尚聪。 嗯， 然后很开心在这么热的天气，然后和泽华我们一起来聊聊音乐，唱唱歌。 抛刚开始我抛这个问题哈，我就是爱音乐，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 这是从小就爱唱歌还是？ 我觉得音乐对于我来说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喜欢微醺的感觉，但是我只要听音乐我就可以很嗨起来。 所以你喜欢比较嗨的歌曲？ 不是歌曲嗨，是音乐可以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音乐你听到以后你就会很嗨。 对，只要是 从小就这样吗？ 对，是的。 你小时候是开始接触流行音乐还是从儿歌开始的？ 流行音乐。 嗯， 最早应该听流行音乐就是听王菲的那些歌。 OK， 歌手这身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在我在国外念书，又念书还有工作了六年之后，我又回国之后，然后我又想还是想做自己的东西，然 然后我就坚持了下来。 也就是说六年之前他做跟音乐有关系的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一直在给别人填词啊之类的、然后在一些大的版权公司做作者。 都走了六年了，其实说走也就走了、 对，但 为什么还会回来？ 不甘心，然后也觉得之前可能有一些选择不是自己真正初心想要选择的东西。 你就应该直接说三个字，唱得好呗。好，另外一位呢，接下来谁跟大家打招呼？ 那我来吧，因为我是宋尚聪的好朋友。大家好，北京音乐广播的大家听众，晚上好啊，我是周周。 周周，这是你本名吗？ 本名叫周晨。 周晨，为什么这艺名叫周周？ 就是朋友们叫着叫着，因为就喜欢把我叫成那个指挥家周周嘛，就因为那个人 就很容易想到那位 很有名，然后又是搞音乐的，然后就叫着周周周周啊，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你说就干脆就直接跟他 PK？ 对， 你指挥我唱歌 啊，好。 事实证明呢？ 事实证明，对，后来就是娶了一个指挥当老婆， 真的呀？ 真的。 哇、好，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歌手的身份的？ 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算一个特别职业的歌手吧。 那你怎么自我定位？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对，这是我的定位。然后唱歌是我最大的爱好，就非常喜欢唱歌。因为从小我应该算泽华刚说的那个走了一个歧途，然后之后又回来的那种。就是以前我是当老师的。对，在北京的一个学校里面当了7年的老师，然后中间辞职，然后做电影配乐啊，然后做晚会啊，一路走到现在。 一个6年，一个7年，那接下来这位应该得8年或者是5年。 没有没有，大家好，我是来自好听音乐的马静文。对，然后我就是刚才泽华老师说的那个比较害羞的人。 是有多害羞？ 就是现在也很害羞，很紧张。 你这个紧张是见到人会紧张，还是 见到陌生的比较陌生的人会紧张？ 就只要是一个陌生人，你一开始跟他接触，你都会紧张。 对， 然后会紧张多久呢？ 紧张到最后。 紧张到最后，紧张到这个人离开是吗？ 对，应该是这样。 不可思议哈！ 那我今天努力，我们把这个场子热起来，然后让静文不要那么。紧张， 有这个可能吗？ 没必。 就是说目前人生阶段当中都还没出现过这个可能是吧？ 对，在陌生人这个领域里还没有。 好， 这个， 所以静文是今天晚上那个尬的存在，我们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出现哈。三位一开始打完招呼了，所以如果唱歌的话谁会想先唱？他们现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想接茬。 蔡丁壳吧。 哦，真的吗？这么直接吗？ 三个人是 没有，所以没有一个人想主动说我先来唱歌这个事儿。 我可以先唱。 你看对吗？ 因为我想我这首歌其实很适合今天，因为今天这么热。 OK， 那这首歌叫夏宴，夏天的火。 好， 是真热呀。 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的就是宋尚聪。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直播。他是音乐制作人、唱作人，他曾经在2008年为电视剧《蜗居》所创作了《我不想逃》这首歌曲，也让他大获好评。他是宋尚聪。 爱了你的整个青春的我，不假思索，故作自若，狠狠地将你我一笔带过。 他是音乐制作人出身，在今年春晚的舞台上，他为舞蹈作品《节日》所作曲。他曾经在抖音翻唱《处处吻》这首歌曲，点击率破了5000万。他是周周。 是不是要和我一起去远方？你说可能只有风才会知道，天空下的我们，大地上的小草，在夏日的树荫下轻轻摇荡。 他2019年正式开始学习编曲，并在同年12月发布了个人首支原创 EP《伤心女孩》。她最喜欢的音乐风格是 R&B， 她说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很温暖。她是 马静文。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的现场演唱正式的开始。刚才也说到，今天的北京格外的热，所以第一首歌曲很应景，《夏焰》，夏天的火焰，来自于宋尚聪。 线索是你读过的一本小说，书签是你去的每一条河，河岸上漫天闪烁烟火，烟火里有个我，纽扣校服上面竖起第二颗，那是最靠近心脏的角落，最想得到他的你却还是没说，烧了整个夏天不灭的火，害了你的整个青春的我，不假思索故作自若，狠狠地将你我一笔带过，还有没有什么不能被错过，还能不能找回年少的洒脱，若现在放手一搏，跳入了漩涡，你能否再陪我坠落。你说你还是会难过，看到犹豫而不决的我，我骗你的话其实早被看破，不说烧了整个夏天不灭的火，害了你的整个青春的我，不假思索故作自若，狠狠地将你我一笔带过，还有没有什么不能被错过，还能不能找回年少的洒脱，若现在放手一搏，跳入了漩涡，你能否再陪我坠落，烧了整个夏天不灭的火，害了你的整个青春的我，不假思索故作自若，狠狠地将你我一笔带过，听了一个下午弯弯的寂寞，恨了几个光年曾经的懦弱，烟火从夜空散落，将你的手紧握，这一次我不会沉默。 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宋尚聪自己参与作词作曲的这首《夏焰》，很好听哎。好， 好，谢谢子华。 我不说好不好听。今天既然有音乐人在场，叫音乐人来点评。 第一个唱 对对， 我有一点点紧张。 哦，真的是紧张啊？ 是， 紧张是怕什么？ 嗯，怕车祸。 怕车祸是怕哪里？是怕破音还是怕什么？ 对，怕破音。 这首歌曲还会容易吗？ 情绪激动了容易。 你说那个副歌的部分？ 对， 容易。 是的。 所以它对于你而言，在写的时候，演唱方面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难度。 嗯，我觉得不是演唱难度，是其实我唱这歌每次都挺感动的。 所以是情绪难度是吧？ 对， 那个破音也是因为情绪太过于激动而导致的。 是的。 嗯，你看很会找原唱。来， 很会凹。 这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啊、 哦，对， 是因为人当事人在这儿，你说你最喜欢哈？ 没有，他有很多歌，就是每 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当中，你最喜欢这首？ 对对对，我都会听 哦、 嗯，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哦、那关系真的很好。 这首歌我参与了吗？ 参与了。 我记得是我给你录的音，对吗？ 对， 对，嗯。所以其实每一首歌每一个细节，然后每一个词的那种意思，都特别能打动我。就是录的时候， 你给他录音是会提要求的录音师还是？ 对，一定是要提要求的。 对， 因为本身我也唱嘛， 啊、 嗯，所以我会把我自己对音乐的这种理解，然后去跟他交流。 嗯，那又是和好朋友的关系，可能会说话更加直接一点。 对，是，而且，因为周老师是很有经验的。在声乐指导上面 啊、 嗯， 他就直接说，没我唱的好，不行。 那好像他应该回家说的吧？没有当着我说， 这 心里面偷偷说。对， 我会一般会做个示范。 哦， 然后发现好像还是你唱的好 啊，原来如此。静雯呢？你对这首歌曲什么样的感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 觉得挺特别入耳，就 特别入耳， 对， 嗯， 很有旋律性，很好听。 是你会喜欢的编曲类型吗？ 就后面的那个编曲挺振奋的，就觉得挺好的。 挺振奋的用词， 就其实你也不用很勉强。 哎，刚才提到了一开始那个入耳那个词， 嗯， 这首歌曲我也是觉得它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表达，就是旋律上。 对，因为这首歌的歌词的内核也是讲了关于青春的， 但歌词其实不是很舒服，仔细看的话。对吧？因为他是有痛的嘛，然后有成长的嘛。 嗯、对，是。 其中谈到这个，若现在放手一搏，跳入了漩涡，你能否再陪我坠落？我觉得这首歌曲至少这一句歌词，他可能写的不一定是感情。前面加上你说到的你的音乐经历，也许这次做音乐也算是放手一搏的一件事儿。 绝对的，而且我其实很多歌能够体现我自己心里的那个最最原始的初衷吧，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活在当下，要勇敢面对自己的心。 这是你一直以来的座右铭，还是这些年的改变啊？ 从国外回来。 嗯，之前为什么没活在当下？ 比较容易被别人说服， 在意。 对，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或者别人的想法。 在意这个事儿，做音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哈，因为会容易让你动摇。 对，但我其实觉得这六年在国外的生活是一件好事儿，它让我很坚定我要做什么、 嗯。为什么在国外六年让你坚定了呢？该不会因为语言听不懂，所以没有在意这说了？ 太狠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做音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其实在全世界哪都一样。 是。 然后又在国内音乐人的生存现状不是很好，我们大家都希望做一些社会公认的一些比较好的职业，大家都希望去学那些职业，做那些职业比较稳， 性价比高， 性价比高的，对、嗯。然后做音乐来说，我想应该对我们三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冒险， 嗯。 但我们又很坚定自己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心里太热爱它了。 特别是你应该在他们三位当中是最坚定的，说走了六年以后我坚定的回来做歌手这件事儿。 对，做音乐、 嗯、好。所以夏夜这首歌曲你刚才说你每次唱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被打动到。 对，每次都很感动。 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打动的点是 打动的点是，首先这个歌讲的故事就是 它看似是青春期的爱情故事， 对，但其实我感动的点是跟我自己结合，是关于那种对梦的那种，对音乐的那种爱。 嗯，感觉一上来就需要纸巾了哈。 啊，没带啊。 第一首歌曲，接下来换谁？ 我来吧。 哦，好。 好。 带来哪首歌曲？ 想开。 想开 是。 想开是你的 原创作品。 是第一首歌吗？ 不是第一首歌，正式发的时候算第一首歌， 但是写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写的第一首歌是吧？好，接下来是马静文的出场时间。 谁想得到他的你却 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是三位唱作人哈，唱作人每次来到现场的时候我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还是会有这个即兴的环节。各位想要出题的话，今天他们说一个字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字然后去发散一个词，他们三位共同带来，或者是一个词或者是一个氛围都可以。发送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出题。以下想开来自于马静文。是来自于马静文，其实是以歌手身份跟大家见面的第一首歌曲， 对， 歌名就叫做想开， 对， 但是唱之前也说到这首歌曲并不是自己写的第一首歌， 对，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作为跟大家以音乐人以歌手见面的第一首歌曲？ 其实因为这首歌的旋律首先我非常的喜欢，然后包括编曲老师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 那个音乐人，他叫黄子健，也是布朗尼的一个制作人。 嗯 嗯，对，所以我选择这首歌作为我的第一首歌曲。 OK，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容易想不开的女孩吗？ 嗯，之前会，有时候会，偶尔。 嗯，那想开是当时是因为想开一件事儿，所以才想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写出一首歌，还是？ 对，其实就也是算是在提醒我，就是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这样一个感觉， 时时刻刻保持一个想开的一个感觉。 对， 哎，盛尚，从你刚才讲到的，你曾经是一个不太活在当下的人，是因为也不太容易想得开吗？ 没有，我其实是一个特会想开了的人。 哦。那为什么在国外待六年以后反而会想得更开，然后回来再坚定做音乐这个事儿？ 因为时间的沉淀，在国外很寂寞，觉得说哎，还是喜欢音乐，还是想做这个。 静文是在韩国上的大学哈， 对， 所以你在韩国待多久？ 四年 的时间。你是在 澳大利亚 六年。 是 你在韩国有那种他说的那种寂寞的感觉吗？ 当然会有啊，异国他乡的。 我还一直以为就是同样是亚洲会好很多 啊， 因为文化相近嘛。 啊，那可能是会比欧美那边的国家好一点 啊。很容易被我带偏了。 很尴尬的聊天哎。生硬哎。哎，所以静文，你的音乐之旅是完全是在韩国开始的是吗？就从上学这个经历开始的？ 如果是正式开始的话算是 4年前。 对， 他当时是跟家里闹翻了，然后毅然决然的选择做音乐这条路才正式的开始的，可以这样讲吗？ 也没有到翻的地步 啊，夸张了， 就说服了他们。 嗯哼， 啊对， 就家里也是不同意的。 你用的是也？ 对，因为我也很了解。 你家也不同意是吗？ 没那么支持。 周周呢？ 就考大学之前不太同意吧。 嗯， 然后考上了之后一路做出成绩来，就是还现在还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听起来是用了很久，然后才让他们。 对对对对。 好，九七三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也再度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 在时代和时代交汇的地方眺望，春秋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容的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oh、 在百百的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去看向前方、oh、可时间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现在生长、oh、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oh、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杨千嬅，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974 Live Show。 他是音乐制作人、唱作人，他曾经在2008年为电视剧《蜗居》所创作了《我不想逃》这首歌曲，也让他大获好评。他是宋尚聪。 爱了你的整个青春的我，不假思索，故作自若，狠狠地将你我一笔带过。 他是音乐制作人出身，在今年春晚的舞台上，他为舞蹈作品《节日》所作曲。他曾经在抖音翻唱《处处吻》这首歌曲，点击率破了5000万。他是周周。 是不是要和我一起去远方？你说可能只有风才会知道，天空下的我们，大地上的小草，在夏日的树荫下轻轻摇荡。 他2019年正式开始学习编曲，并在同年12月发布了个人首支原创 EP《伤心女孩》。他最喜欢的音乐风格是 R&B， 他说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很温暖。他是马静文。周六晚上10:32，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请到的三位唱作人，你也许对于他们的名字并不熟悉，但是我们希望通过2个小时的现场演唱，除了他们自己准备的歌单，以及我们今天还会有现场即兴唱作这样的环节，可以把你圈粉。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嘉宾呢是周周。出场之前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即兴唱作在这一环节就要有了哈，大家可以出题了。哎，先问一下你们，这个即兴唱作这个事儿是难的还是？ 我觉得词应该对我来讲算稍微难一点点。 旋律不难，词难。 旋律跟和声都不难。 嗯，是因为你自己做音乐这么多年是以作曲为主吗？ 对，就之前在电视台干过10年的现场键盘，所以即兴能力就是还 OK。 哦，那个是真的是有难度的。 对对，就是一句话之内我得找到你的 key， 然后得把它办出来。 嗯，好，今天也会考验一下你。 再给自己挖坑感觉。 OK， 尚聪呢？ 我跟周老师的想法差不多，因为歌词如果你让我只是即兴唱出来很押韵的 OK， 但是如果是要很有文采的有一点难，因为毕竟那个大脑旋转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但是他比你进步一点是，他说押韵的歌词他是 OK 的。 我的韵我可能都押不上。 哎，所以你已经是进步了。 因为我最早是写歌词出身嘛。 啊，就是押韵的歌词好像在有些人成长过程当中会发现张帝老师会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对，经常会根据他自己的那首歌曲，然后每一次现场带来不一样的歌词。 是最早的 freestyle 是不是？ 对 对， 所以押韵这个事情本身也是有难度的。 只要你经常写歌词，然后或者经常 说顺口溜， 对，编顺口溜打油诗应该也不是很难。 就跟大张伟似的、 哦、有窍门。 对， 好，静文呢？ 我就更困难一点了，因为我经常处于一个没有想法的状态里面， 整个人很懵的一个状态哈。 对， 所以那今天即兴唱作你会参与吗？ 我参与，但是可能。 你会期待吗？ 好诚实，连期待都不期待。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一会儿会有考验的时间，大家可以把这个题目发送上来。你们会希望出什么样的题？是词的呢，氛围的呢，还是什么样的？ 都可以吧， 都可以哈。 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说了不算， 好， 再看你，你给我们挑什么题。 对，那就大家把想出道的题都可以。我觉得一个字啊，一个词啊，一个氛围啊， 一件事儿都可以、啊， 或者是一个音乐感觉， 对， 也都可以。然后通过三个平台都可以发送：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我们的直播，然后一边出题。接下来出场的是周周。树荫雨下， 叽里哗啦，那是天上的云，热得发慌。他说他要冲个凉，在河北绿豆汤。夏天真爽，雨滴让地上的伞猝不及防，还没张开翅膀就变了模样。大地说真好啊，恰巧我少了装潢。你看那云儿一朵一朵一朵在天上，就像你飘啊飘啊飘到远方，也像你想我时候落下的泪，一滴滴掉落在我的心上。我问你是不是要和我一起去远方，你说可能只有风才会知道。天空下的我们，大地上的小草，在夏日的树荫下轻轻摇荡。 水鸟水鸟天噼里啪啦稀里哗啦，那是天上的云热得发慌。他说他要冲个凉，在河北绿豆汤。夏天真爽，雨滴让地上的伞猝不及防，还没张开翅膀变了模样。大地说真好啊，恰巧我少了装潢。你看那云儿一朵一朵一朵在天上，就像你飘啊飘啊飘到远方，也像你想我时候落下的泪，一滴滴掉落在我的心上。我问你是不是要和我一起去远方，你说可能只有风才会知道。天空下的我们，大地上的小草，在夏日的树荫下轻轻摇荡。看那云儿一朵一朵一朵在天上，就像你飘啊飘啊飘到远方，也像你想过时候落下的泪， 一滴滴掉落在我的心上。我问你是不是要和我一起去远方，你说可能只有风才会知道，天空下的我们，大地上的小草，在夏日的树荫下，轻轻摇荡。 现场这首歌曲叫做《树荫雨下》，也是来自于周周自己作词作曲，刚才现场带来的这首歌曲。在聊天室的嘎嘎以嘎以嘎斯说 Nice 唱得真好，王大邪乎说音色真不错， 哦，谢谢。 其中有一段童谣是不是？ 对，因为从小因为北京人， 嗯， 从小就听这段， 嗯， 然后当老师之后教音乐嘛。 静文听过这个童谣吗？ 没有哎。 是吧？但是中间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段。 对，很有画面感。 上村应该听过吧？ 我当然听过。 对，你们俩听过。但是很遗憾是刚才这个现场唱的过程当中，是我们听到是背景乐当中涵盖了这一段童谣部分。 对 对的。 所以你现场是真的会唱这个童谣的吗？ 真会唱，真会唱。 那给大家唱一下好不好？ 来。 所以北京的朋友是会有共鸣的一个童谣。 我们一起啊。 好，上村可以一起啊。你自己说的你会。 我当然会。 来吧。 好。 水鸟水鸟先出犄角后出头，喂，你爹你妈给你吃了烧羊肉，喂， 后边还有吗？ 烧羊肉这我都没听到。 烧羊肉你都没听到？ 那你还会，你就只会唱那一句。 那我这版本比较全一点。 哎，好听哎。童谣总是会不自觉的把大家就会带到一个儿时的状态，不管你听没听过这首歌曲。 是的、啊、 嗯，怎么会想到加这一段？该不会是先有的这一个，然后有的整首歌曲吧？ 这个歌写出来其实很偶然，其实还要感谢孙尚聪。 嗯， 就我之前的音乐创作状态，就是每天都在帮别人编曲，然后做各种的晚会的音乐。 现在很多音乐人还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为了生活，就是很明白，就是为了家。 嗯， 然后我其实之前认识他的时候，我非常羡慕他的那种状态。他可以有自己的， 是他出国之前还是之后？ 就回来之后嘛。 OK，、嗯、 他就是有这个家人的支持，然后有自己的这个时间的规划，然后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那虽然我是每天都跟音乐泡在一起，但是我其实没有在写自己的音乐。 它是一种工作。 对， 嗯、 所以是他鼓励我说你这一年闲下来两三个月，别干活了，咱不挣那钱了。 其实不容易的， 写点自己的歌，对、嗯、然后回家就开了个小型的家庭会议，然后正好赶上疫情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家歇着嘛，然后有一次刚下过雨的天，然后跟我老婆在小区里面遛弯，看到这种树荫雨下的这种感觉，刚下过雨，然后树荫，然后有阳光，有那个在草上的那个小水珠，一下就感动了。 哦，所以它一开始叫树荫雨下，就是下过雨之后的一个树荫的一个这个场景。 是的。 啊、哦， 然后其实你看第一句歌词，就是你看这天噼里啪啦稀里哗啦，这其实就是我们俩一边走路一边聊天。 嗯， 哎，好像有雨了。然后 戏好多呀。 真的是 漏雨了。然后那个， 不愧是干了十年音乐现场的人， 是 现场反应能力绝了。 对，然后就我老婆就说你看这天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的， 哎， 我就把它写到歌词里了。 这首歌如果我在国外听到我一定会落泪的，因为它太有、哦、我感觉它其实有我们有点北京的那种文化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也很想家，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会 就听到那段童谣。 对，然后当时他写完这个歌给我听那个 demo 的时候，我一听我就说对了，我说你这个歌才是 你的东西， 真的是你心里的那个东西、 嗯、 这是感人的。 嗯，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说服他的？ 我 已经忘了。 没有， 他可能随口一说。 不是他，是他写出来那几首歌的音乐那种真诚打动我了，就是他写的那个夏宴， 哦， 包括后来的有几首非常好听，一会儿我们会听到的歌， 嗯， 就我们两个会互相交流最近的那个音乐，然后他给我听到之后，真的有一首歌感动到我哭，嗯， 但这个事我不知道。 嗯，静文，你今天太吃亏了。他们两个人在互相为对方打歌，你没有感受到吗？没有人在为你打 call。再加上你本来又是一个慢热的人， 没有关系， 可能全程只能听到你唱歌并听不到你这个人说话。 那就让静文用他的音乐来征服大家。 What? 不要，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现场出题的环节。今天既然我们拿到了这个键盘来，然后键盘又是我们今天周周非常熟悉，它是你非常熟悉的乐器吗？ 对，因为编曲平时就要用这个键盘嘛。 嗯， 对。 热的发 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的题。 他要装个凉，再喝杯绿豆汤。夏天真爽。 你刚才讲这段的时候，在聊天室当中的北京朋友说老北京人共鸣了，然后也有朋友说书童，然后也有说很有画面感。那既然这样的话， 大地说真好啊，恰巧 我们就出一个城市这个题好不好？ 好啊，好啊。 嗯，大家可以唱你们最想唱的城市感觉的东西，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城市名说出来唱出来，也都可以。然后你们可以给出一个方向，想要什么感觉的，不然的话就是周周自己来定了，他肯定会自己更想更会唱的部分作为开始。 我们要接力吗？ 我觉得可以吧。 可以吧， 你们觉得呢？可以哈， 可以。 因为城市这题我觉得也比较简单， 但就是去过的城市比较少。 谁跟你说一定要去很多城市才可以写跟城市有关系的歌曲？ 城市有关， 你就跟北京也可以啊。 好啊，嗯，这样显得我好多地方没有去过。 哎，可以啊，你可以说我就很多城市都没有去过。你想去哪里？ 那来吧。 好， 静文先开始吗？ 算了吧。 其实先开始的就是会稍微占点便宜。 好， 嗯， 你这么容易被说服啊？ 对， 来，那你。他随便给你一个动机是吗？ 嗯，可以吧。 好，首先我们这个城市是自己待过的城市， 城市的灯很亮， 现在就是我了吗？ 对，就是亮，你知道吧？就是 哦，一句一句的玩吗？ 这个 哦，那我们其实多来两句会好一点，是吧？就是最起码唱两句， 两句。 哇哦，升级了这个游戏！来来来， 一句也 OK。 就是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可能最后玩不下去， 它是一定的。我们看会卡在谁那里？那就定好了两句哈。 城市的灯很亮，夜色中车来车往， 可是啊，我被卡了。我们那个静文 上来就断了吗？ 静文再来一下， 看我们多真实，谁能接谁接好不好？ 城市的灯很亮，夜色中车来车往， 我站在路口，有时候也感到一点迷茫。马路上的车没有一辆接我回家，像今天的雨很大，会不会有人的不会不会有我的家？ 我今天带伞啦，不怕淋雨回家。 也许这就是我的坚强，支撑我能 支撑我的一种力量。 这把伞是你送给我，这个雨是我们的坚定。 有时我找到答案是关于我和你。 你们可以随时停，想继续下去可以继续下去。 好吧，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个记录啊，我们把它到时候完善完善。这其实意向挺好的。 对， 对的， 对，我们可以还是弹刚才这样的一个背景乐吗？觉得很好听。但是你看，我们现场出题，大家第一反应给出来的这样的句子，可能也是大家对于"城市"这个词的一个最直观的、最本能的一个感受。 是。 从你们的反应来看的话，提到城市这个词，普遍想到的都是有一些寂寞， 嗯，迷茫， 嗯，然后一定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个人可以给到你一个支撑， 是，然后人来人往的那种感觉。 周周怎么会想到这个旋律作为这首以城市为主题的即兴唱作？ 因为其实我很少就是晚上出来嘛， 嗯。 然后今天在这儿做节目，然后开车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就晚上的这个音乐，就是晚上的这个情绪嘛，其实就特别。 你可以继续，刚才很拽，一边说话然后一边弹琴。 哦，是吗？我 对， 我听到 有一种配乐诗朗诵的感觉。 就是我自己会很累。 人家是 rap， 你是配乐诗朗诵。 对，就是啊，我现在一边弹着琴，一边跟这个大家来沟通哈。就是 你刚才说到晚上来的路上， 晚上来的路上，其实就是很有这种安静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想，如果现在我就在建国门的那个桥上，然后灯火辉煌，然后你们刚才又唱到了没有一盏，没有一辆车，就没有一个下雨了，然后我就会想，那如果是我自己在那个桥上，然后我特别想有一辆车能接我，但是此时此刻没有车能够载我，那我还能不能回到家？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哦， 就是互相大家的灵感碰撞。 哦，所以作曲的你看他那个脑补的空间是有多大，但其实他的画面也很细，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具象，你给他扩展开来作为一个动机。 对， 好玩吗？ 因为他一给了这个动机之后，然后马上其实 就伤感起来了。 应该那个静文也是马上脑里有一个画面的。 对， 你们的画面跟他想的画面 是很相似， 应该是差不多的 哦。 这也可能就是音乐的那个魔力吧，就是它一种独特的语言。 是的，好玩吗？这样的即兴创作，第一轮是有点紧张哈， 就是汗都下来了。 哎，那后面还要继续吗？ 歇一会儿吧。 我就说，对啊，就后一小时我们还要继续这个环节吗？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喜欢，那当然我们就要继续了， 一定要满足。 好，听众朋友说喜欢，接下来就我们全程即兴创作。来吧，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你们谁来？静文吗？ 好， 静文带自己的歌还是带来一首翻唱？ 先来自己的歌吧。 我觉得翻唱吧，自己歌可以放到最后，我们后面还有一首的时间。 好， 翻唱的话，你想唱谁的歌曲？哪一首？ 先唱一首中文的吧。 哦，中文的， 就是叫《寂寞烟火》。 好。这是翻唱朱静熙的一首歌曲，也再度的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以下这首寂寞烟火的翻唱来自于马静文的现场演唱。 习惯一个人生活，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我的房间，你最爱的角落，那么你没读完的书还在原地放着。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朋友快乐时我也跟着快乐。 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留在你眼中。 时间的关系，这首歌曲我们就先唱到这里。九七四咱们秀，这个周六晚上我们请到的是三位原创音乐人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分别是宋尚聪、周周以及刚才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的马静文。我们后一小时依然除了现场演唱之外，还会有这样的即兴唱作环节哈。所以刚才如果大家觉得有趣的话，想要出题的话，可以在各个平台上出题发送上来了。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聊天。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启动二十一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二十一天变革，零处一的音乐传播革新，用二十一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只要打开 Listen to One 就不用担心错过我们的新专辑钻石之星哦。只要你相信希望，不放弃的持续努力，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 看秋风似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眼迷蒙，细数夏和冬，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叹气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上今生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像今生梦，莫笑我滚滚红尘，这种事依然歌颂残雪独钟。 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二十一，为我们的作品集赞，我们将会在集赞成功后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为你们解锁更多独家放送，就在 Listen 二十一。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周六的傍晚大家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嗨的一个状态啊，不是傍晚，是夜里了。你们三位平时这个点在干嘛？ 我好像已经睡觉了。 哦，你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 嗯，我最近一段时间睡得特别早。 大概十一点就已经睡着了，还是躺在床上了？ 睡着了。 哦，所以现在是很困的哈。 我可以坚持。 你们俩呢？ 我有的时候十一点多酝酿情绪准备写歌。 十一点钟开始酝酿情绪？ 是。 你是怎么酝酿情绪？喝上两杯，还是洗个澡，还是？ 嗯，有的时候会听听别人的歌啊，听听音乐啊什么的，然后让自己掉到那个状态。然后 听别人的歌是刻意选择还是随机？ 随意的，但是会有情绪的选择。比如说我今天想写个慢的，那我就放一个偏慢一点的音乐，然后我心里会构思大概要想写点什么故事啊，然后歌词的东西会想一想。 嗯，周周呢？ 我这个时候应该是刚结束工作，然后正在酝酿睡觉。 哦，你每天工作这么晚啊？ 对，这已经很早了，就在音乐人这个行业里，这个应该算早睡早起的。 确实。 嗯，这个点是准备入睡的一个阶段。 对，因为太再晚之后就睡不着了。 嗯，好，所以今天三位当中有两位都是在挑战自己的一个休息时间，后一个小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是越来越嗨呢，还是越来越走心呢，还是越来越困呢？大家共同来见证，接下来谁来开始带来这一时段的现场演唱？ 嗯，我来吧。 好， 然后其实这首歌叫《飞》，跟刚才我们即兴创作的那个主题有点类似。然后这是去年当时有一部电影叫《我和我的家乡》，然后当时做了一个番外电影，然后其中一部的主题曲，然后是我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歌，然后其实是关于很多在外乡的人的梦想啊，还有想家的一个状态。 哦，所以这个题听起来是会比较好写的，因为它可以套自己的共鸣和大家的共鸣进去。 对，就是对于我来说其实很好写，因为我有很多这一方面的心得和想法。 前面也说到之前六年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段时期其实是经常很想家的。 对，很想家。 你是北京人哈？ 我是北京人。 所以出国算是你第一次走远门是吗？ 对，真的是很远。当我印象很深那天，然后家里送我去机场，然后我就觉得哦，我今天要离开这儿的时候， 你为什么想飞去意大利呢？ 不是意大利，澳大利亚。 哦哦 ，sorry， 澳大利亚呢？ 嗯，原因可能有点傻，就是我怕冷。 哦， 我想说那个地方应该很 海边，很舒服， 对，很暖和。 嗯，去澳大利亚学音乐。 其实也不是， 只是想换一个城市。 嗯，当时其实学了一个很不错的专业。 请问当时的离开是想要逃离这个城市吗？ 嗯，都让你说中了。当时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因为当时大学刚毕业，然后其实也很迷茫。 嗯， 然后大家都开始找工作呀，想让生活走上正轨，然后我也有点不知所措，然后。我想说那就换一个环境， 嗯， 去学点东西，然后刚好觉得那边气候应该不错， 所以第一次飞离开这个地方是因为迷茫。 对，但是因为找到了路所以又回来了。 但是用六年的时间找到这条路。 嗯，是 还是很快就找到了，只是因为在国外待的久。 没有， 真的是用了六年的时间。 待了六年上学啊，然后我觉得是心情的一种沉淀吧，因为当时出国的时候还很年轻，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嘛，然后有很多幻想，对未来啊，对生活，然后在那待了六年以后，然后会觉得让就把自己的心态已经很佛系了， 嗯，放下来了， 对， 然后这一次回来是一个没那么浮躁了，静下来， 对我其实出国之前是一个很。我感觉性格更外放更嗨的这么一个性格。 嗯， 大概六年以后感觉 收了一些。 对，什么东西都看到了它的两面，所以就觉得也没那么多惊喜啊，或者没有那么多失落，也没有那么多惊喜。 嗯，所以这次回来再做音乐这事情的话，就没有以前的期待值那么高了，所以不容易会失落和沮丧，对不对？ 反而会觉得有很多获得。 嗯，好，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这首《飞》。 视频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我们的现场演唱。 时间有些急促慌张，生活催着有梦的人向前进，故乡渐渐远去。霓虹照亮城的边际，孤单的远飘隔了千万里，似乎有些疑虑，究竟家在哪里？飞啊飞啊，用力飞，向着家的方向飞，牵挂着就不会累。城市的人熙来往嚷，尘出暮归，爱藏心里面，人也在漆黑也能安心入睡。时间有些急促慌张，生活催着有梦的人向前进，故乡渐渐远去。霓虹照亮城的边际，孤单的远飘隔了千万里，似乎有些疑虑，究竟家在哪里？飞啊飞啊，用力飞，向着家的方向飞，牵挂着就不会累。城市的人熙来往嚷，尘出暮归，爱藏心里面，人也在漆黑也能安心睡。飞啊飞啊，用力飞，向着家的方向飞，牵挂着就不会累。擦干眼泪，安心入睡，满天星光教我学会，原来家乡就在这里。飞啊飞啊，用力飞，向着家的方向飞，牵挂着就不会累。飞， thank you. 来自于宋尚聪自己作词作曲，刚才现场演唱版本的《飞》这首歌，听完以后，哎，你唱的时候，刚才感觉是有入戏吗？ 有入戏。 自己的戏吗？还是虚构的戏？ 嗯，因为我也看过当时那个短片，我了解那个短片的状态，然后我还有一半是我自己的， 嗯， 人生经历吧。 你们两个人刚才现场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这首歌曲周周有合作吗？ 这首没有，对，这首没有合作。 嗯，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真真正正意义上的这种音乐创作者。你看他每到这个点儿就开始进入创作状态了。 嗯， 而我是那种灵感找我来了，我才会接住他。 嗯， 他是会去主动创作的，所以我很佩服的就是他这点。 因为创作人是要不断的去往自己内心深处走的， 他是要 不断 去挖 掘自己的， 对 对，这个过程其实是挺艰难的， 有的时候感觉是在自我折磨， 一定是自我折磨， 对， 因为越是你的痛点，你才越敏感，你才越能写出大家共鸣的东西出来。 所以有的人说，就是生活太美好的人啊，他就写不出来音乐作品了， 嗯， 一定是他对生活百般折磨，然后他拿出他的心在一点一点的把它拧干、 嗯、 榨干，然后写出歌来给你听。 是，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位创作者都是开心和快乐的状态哈。静雯呢？ 嗯，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带给人们力量的感觉，就是虽然是一首抒情歌，抒情一点，但是我觉得很有坚定的力量。 对，这是这个歌编曲的一个挺有趣的一点，它前面一直是会让你觉得好像始终处在一个共鸣的一个状态，这个共鸣的状态就是可能是你自己的故事跟它一块产生连接的那些点，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力量直接就起来。 然后我特别坚信这首歌会有很多人会有共鸣，因为大家每天都很辛苦， 对， 然后很多人都离开了家， 是， 然后在外面为了自己的梦想也好，为了家的梦想也好，在拼搏。 嗯，而且其实它不是我们刻意的去给它鸡汤化的往一个力量的方向去给大家鼓劲儿。我们会发现好像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很无力，迷茫，看不清方向，但是有趣的就是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间自己就可以拨开这个迷雾，然后继续的很有能量的往前走。所以在音乐创作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也是它很自然的一个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状态当中都会经历的一个状态，你迷茫期，然后有力量期，然后你再迷茫，你再有力量，这样不断不断的往复，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它不是刻意的往一个有力量方向去走的。 对，我其实创作的时候我就想，我只是很朴实的东西，然后真实的东西，大家就会觉得能够有共情。 我特别能共情的是这个也能安心入睡，安心入睡这个词是四个字让我觉得抓得很妙的。现在在外打拼的人真的很多， 对， 然后即便是可能是本地人，但是你在这个城市当中打拼，有的时候你也不一定会有那种身在这个城市然后处在这个城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异乡漂泊的一个感觉。所以安心入睡这个事情好像在这个时代当中它变得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对，很难，因为有很多人都身边的朋友都有点失眠， 说到痛点了 是吧？ 对的。 然后也不是说大家杂念太多，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识的，嗯， 你根本不知道在焦虑什么， 对， 但其实就是很焦虑， 因为不知道在失眠什么，但这个晚上就没有好好睡好。 是啊， 嗯，静雯有吗？ 嗯，有这样的状态，就是会强迫自己睡觉， 嗯、越强迫越不好睡。你不会啊？ 我不玩手机就不会。 哦，那你相对还是可以的。 对， 还有这个向着家的方向飞，牵挂着就不会累，向着家的方向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的。这个家其实挺难定义的，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那个家好像已经不再是实实在在的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家，你的心想要的那个家到底是在哪里，可能是我们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寻找的一个方向吧。 但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有爸爸妈妈有亲人朋友的地方就是家。 嗯，是因为爸爸妈妈亲人朋友在看我们这期节目 Q 到了他们 一定是因为今天他们都在熬夜 啊、哦。好， 确实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在音乐这条路的成长过程当中，身边的家人朋友的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飞之后来，接下来我们谁周周默默地指向了遥远的马静雯。 好， 静雯，你想延续这种状情绪呢，还是换情绪呢？ 我们换一个欢乐一点的情绪。 哎，不要太丧了哈。 对对对，来一首 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就把大家又叫起来？ 人家说本来没有那么焦虑，烦人，越听你们说我们越开始焦虑起来，真是。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快乐一点，简单一点。 We don't talk anymore。 哦，再也不说话了。为什么呢？越想越焦虑。来，现场版本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I laughing for? Oh,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ind the way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 me. Cause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wonder why I can't move on.Do you do so easily? Don't wanna know. Can I dress you wear it tonight? If it's only not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is a game. No,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And ooh, it's such a shame tha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I laughing for?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Lying next to somebody who knows how to love you like me. It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Every now and then I 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 It'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is a game. No,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oh, it's such a shame tha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I laughing for?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To wear it tonight, it's giving it to you just r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is a game. No,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oh, it's such a shame tha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这是马静雯在974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这首翻唱作品 We Don't Talk Anymore。 在聊天室的朋友说，我天，这位就是刚才一直不说话的那位美女，太好听了， 谢谢。 这是你喜欢的音乐类型？ 算是比较喜欢的音乐类型。 Charlie Puth 跟你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歌手吧？ 算是吧。 他一开始出名也是大量的在 YouTube 网上大量的放自己的翻唱作品嘛。 对对， 你做过这样的事儿吗？ 翻唱啊，我没有大量的，我就是比较喜欢翻唱，然后会发一些， 也是放在社交平台上。 对， 然后只是单纯的唱歌这个事情。 对对对，就只是发着好玩觉得。 你会觉得这个时代做歌手越来越容易和不容易了吗？ 嗯，我觉得只要是自己喜欢你就可以去做，我觉得没有什么限制或者怎么样的。 言外之意就是其实你觉得这时代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觉得了是不是？ 对， 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去做。 对，我觉得你在做这件事就已经是挺好的一件事了。 嗯， 就不用想太多， 不要太贪心那个所谓的结果。 对， 哎，他比你想的早多了。 因为静雯是想开了嘛。 啊， 一开始他就唱了那首歌想开。 你是用了6年的时间才想明白这个事儿吗？ 嗯，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觉得是用了6年的时间， 想明白自己在音乐这条路上怎么样走下去和想不想结果这个事儿。 对， 嗯。这时段还剩下一首歌曲的时间，怎么样，周周要不要来一个？ 那我就处处吻吧。 处处吻， 这是我当时在抖音上面爆火的那首歌。 哎呦，在抖音上的成名作。 对，就一晚上让我涨了几十万粉丝。 我操，真的有。 对， 来。 讲他几糟，他与他做一起。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高也高人。跟你牵过的体吻，总为只讲几某人。一吻便偷也过伤，一吻便杀也高人。一寸吻解一寸根，一脸决绝的泪痕。你爱一吻，更换不爱人。脸赞为老，但是怕手印。你爱了个技术却见闻，马骝人变他必有犯口感。你愿爱别离，这老仔里是花花献奇，叫花花遍地。哦哦，你制过两只准线游戏，敢他记住他与他做一起。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高也高人。跟你牵过的体吻，足为震惊几某人。一吻便偷也过心，一吻便杀也高人。一寸吻解一寸金，一脸决绝地离行。欲爱亦贱人，严重爱别人。你告前人，用为顾他人，爱慢的快，要识的高人，在地球上努力的亲吻，你那习惯身不羁众人，在地球上我则变感识人，你愿爱别离，这好这地是花花献奇，叫花花遍地。哦哦，你制过两只蠢事游戏，跟他继续，他与他做一起。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高也高人。激烈战告的体吻，纵为只钢铁某人。一吻便偷也过心，一吻便杀也高人。一寸吻解一寸金，一脸决绝的泪痕。你为何未曾自欺？认真滔天盖地，刻满脸恶妆。极具的爱情，无尽的旅程。为了他，他们他，他们他们他们他，演奏愉快过程。为了他，他们他，他们他，就知你这出这旅程。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高也高人。却你颤抖的体吻，纵为只钢铁某人。一吻便偷也过心，一吻便杀也高人。一寸吻解一寸金，一脸决绝的泪痕。 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段只分享到这里。十二休息，九七四 Live Show 马上回来。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哎，怎么听自己的歌曲，突然间呢，来了一个嫌弃的表情？ 因为我这个当时火是因为粤语唱的不标准 啊， 所以大家都就是 一般人广东话不好的时候都不敢唱， 就广东人就跟其他地儿的人打起来了，在我评论区下、 哎、是 有的说这个哎好听啊， 嗯， 就不懂粤语的人觉得特好听， 嗯， 因为和声就加起来啊，然后有的就说我这不是塑料粤语，这是烂胶粤语啦，啊，就你这侮辱我们广东人啊，其实没有了，这我真的很努力了，一个北京人， 所以你其实不会讲广东话， 对对对，我都没去过广州， 那为什么会想要翻唱这首？ 这是这样，因为我做抖音嘛，所以我那个抖音上面什么歌都得唱。 是、 啊、最近就大家点什么歌，我就唱什么歌。我在上面大概发了都有100多首歌，所以其中一首就是这个、 嗯。 然后我这个节目形式是给别人打电话，就是粉丝给我留言之后，我会从里面挑一些人，每天给他打电话。 哦。 然后接过去那个人是一个就南方大哥，但肯定不是广东的。 嗯。 然后他说：“喂，你好，你好，你会粤语吗？”他说：“我不会啊。”哦，那就好办了，然后马上就进的这首歌，大家觉得很搞笑、 哦、 然后就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就是骗人家不懂粤语的外地人， 但是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这首歌曲成为了你的众多翻唱当中最爆的一款 啊！对对对对对， 这也是自己的意料之外的一个5000万的一个点击率，很厉害的。 对，基本上如果当时玩抖音的人都会刷到过我这条。 嗯， 对。 在聊天室的朋友问，哎，刚才那个马静文唱的和现在周周唱的歌都叫什么名字？马静文刚才翻唱的是 Charlie Puth 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这首歌曲，这是之前也是非常爆红的一首歌曲，全世界都在翻唱。然后刚才呢，周周现场翻唱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杨千嬅的《处处吻》，他这首歌曲自己在网上还发了一个自己的版本。 对，就是这版 啊、嗯。所以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这个下下来。当然如果你要觉得他这个塑料广东话实在是太差的话，去他的抖音里面骂他哈，不要骂我们。来，今天节目还剩下最后20多分钟的时间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我们今天晚上请到的三位唱作人呢，希望通过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要对他们哎真的产生上了喜欢他们的作品，想要成为粉丝，或者是想多关注他们作品的话，可以去各个平台找他们的歌，分别是宋尚聪、周周和马静文。来吧，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出题时间，下一首歌曲之后吧，好不好？再给大家一点点那个出题目的时间和喘息的时间。他们倒吸了一口冷气，哦，这么拒绝的话我们就不进这一趴了，让你们损失一个这个现场圈粉的好机会呢。要还是不要？ 我可以啊，没有再怕的。 好、 哦、必须要啊。 来，大家出题了哈，一个字也好，一个词也好，一个氛围也好，一个音乐风格也罢，可以通过三个方式都可以发送上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出题。接下来谁来？又是面面相觑的时间了哈。 我接下来哦，是那个 现场唱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呀， 那就我来吧。 好耶， 这首歌是我给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 嗯， 然后这首歌叫做《微风吹》， 微风吹， 对，词曲都是我的，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唱一个我自己的版本。 微风吹，微风吹，阳光就悄悄洒在他的后背，我轻轻柔柔的依偎，让他安静安静的睡。微风吹，微风吹， 空气淡淡飘散着它的香味，那不知深浅的年岁，那淋湿衬衫的雨水，雷声划破天边，雨水顺着屋檐，泥土润湿时间，你我在快船留不住的画面，时钟响了几遍，我在沙发里面看着你侧脸，安静柔软想靠着永远，微风吹，阳光就悄悄洒在他的后背，我轻轻柔柔的依偎，让他安静安静的睡，微风吹，微风吹，空气淡淡飘散着他的香味，那不知深浅的年岁，那淋湿衬衫的雨水，雷声划破天边，雨水顺着屋檐，泥土润湿时间，你我在快转留不住的画面，时钟响了几遍，我在沙发里面看着你侧脸，安静柔软想靠着永远，微风吹，微风吹，阳光就悄悄洒在他的后背，我轻轻柔柔的依偎，让他安静安静的睡，微风吹，微风吹，空气淡淡飘散着他的香味，那不知深浅的年岁，那淋湿衬衫的雨水，微风吹呀微风吹，阳光就悄悄洒在他的后背，我轻轻柔柔的依偎，让他安静安静的睡，微风吹呀微风吹，空气淡淡飘散着他的香味，那不知深浅的年岁，那淋湿衬衫的雨水， 好听，这首《微风吹》是来自于宋尚聪自己的现场版本，这首歌曲也是他创作的剧里面的歌。 对，那部剧叫《十二弹》， 嗯， 是赵磊还有李子婷各有一个版本，嗯，他们两个演唱的。 对，他们各自有一个版本。 对， 现在这个唱作人很多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做这个 OST 这个事情。 对。 这个是无奈的选择，还是你自己也喜欢做这个事儿？ 嗯，我觉得我不能说它是无奈，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 嗯， 然后它能够给一首歌更好的平台，然后还有，怎么说呢？它能从另外一方面也会能够支撑生活吧。 它其实给正在成长的唱作人的一个让大家更好认识的一个机会。 对， 嗯。因为这个剧或者一个电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爆款，以后大家会觉得一首歌曲好听，然后再去挖掘到，哦，原来是这个音乐人做的，顺带去听一听他的作品，也许可以成就一个音乐人。 对，而且我也很喜欢别人来唱我的歌，因为我觉得他是有不同的状态，比如说赵磊啊，他少年感非常强， 是 因为他很年轻，他就比我更有少年感。 对， 然后李子婷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然后她就是那种少女感很强， 嗯， 所以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但是不好的一点就在于，因为总是在命题作文，所以有的时候难免会变成是一个 作业的这样一个感觉，或者是一个工作的一个感觉。 但这首歌不是， 这首歌不是哈， 这首歌是我开始最早是写给自己的歌，然后后来就被这个片方的制片啊导演他们都很喜欢这个歌。 哦，原本是给自己的歌， 对， 后来被拿去变成一个 OST 的时候，不会有舍不得吗？像是自己的孩子。哎， 不会，我想可能以后我有机会，我也可以唱这个歌，所以我不觉得遗憾。 哦，所以你还有唱的这样的可能的哈。 嗯，对， 你做 OST 歌曲挺多的。 参与了很多项目， 从最开始我们在片花当中也提到过了，很早追溯到蜗居的那个时期了， 嗯，对， 就有参与。 然后就是现在还有很多要播还没播的剧的歌， 所以这个体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我其实挺享受这过程的，因为我觉得我不觉得命题作文很痛苦， 嗯， 我反而觉得我如果我写出一很妙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好棒啊。 嗯，是，这个角度是对的。 然后我也觉得，嗯，这个歌也许比如说给这个剧当时没有成没有中，然后他也会有机会给其他的剧。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做 OST 也是在给自己打开很多的创作的窗户。 对啊，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创作人要一直有东西刺激自己，有灵感嘛， 不然会容易陷入到一个 对 方式当中去。 所以OST 创作的时候，我会先看到这个剧的片子，然后剧本啊，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这个过程。 嗯，听起来你是也喜欢看剧和追剧的人啊。 对，尤其是比大家都很早很早看到那个片子， 会有那个爽的一个感觉。 对， 可以的，可以的。来吧，接下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环节了哈。泪落心田先给出来的一个词是一个字，这个字呢是风。风，你们可以想，哎，或者提到这个风你们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就从弹琴者开始吧，好不好？ 好啊，风 可以不用两句两句接，我觉得可以是谁想接的时候谁接。 那我们要看周老师的表情吗？ 看到他唱不下去了。 风带着我的梦走到哪里，风带着我的希望飘落到哪里，飘到哪儿来。风带走最后一片落叶，秋天渐渐来临。 有些人疯不起来， 有些人有点困了， 希望风可以给他吹醒。 再来一句。 风带着我的思念飞，在看我。 嗯，我想不出来。 没关系，你可以对风没有感觉，你们还可以继续风这个词吗？风这个字吗？如果没有的话，接下来第二个词是动物。 动物， 动物，我觉得音乐这个动机得有点灵性了哈。哇哦， 是什么动物都可以吗？还是 都可以？这个词就是动物，嘎嘎出的题。 想想啊， 动物，你们 我可以 养过动物吗？ 我有，家里现在就有，我可以。 没有。 哦，没有哈。 没养过动物，总见过动物吧？ 对。 再往后说。 可以吗？ 可以，来。 好。 我有一只小狗叫波比，它的生活每天很调皮。 下一个拍子。 我也希望有一只小狗陪在我身旁， 我有一只14岁的狗，它的名字叫小 Q，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它，如果不认识它， 去我的抖音里找找它，它很可爱。 我的小狗小狗叫波比，它总是偷偷吃我的饭， 他吃完你的饭你就没得吃， 我就很生气。出息，如果这只猫咪没出息，它就会让我生气。我其、 好难 好难。 我其实有点怕小猫咪，因为我怕它抓我， 把你抓破皮， 抓破了皮，所以我还是喜欢小狗。 哦，这个动物真的。 首先，所以前面提到的狗狗，你们俩是真的有狗狗的？ 对， 对，我的狗就 真的有14岁了， 14岁很老了。 哦，那很大嘞。 对， 而且是长寿狗狗嘞。 是的。 现在走路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感觉吧？ 还好吧。我前两天刚带它从海边回来，然后它还是一见到大海还是很活力。 真好。你的波比是 6岁？ 6岁。 是。 6岁处在青中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很调皮，总偷吃。 嗯，然后静文是真的想养猫咪啊？ 嗯，以前家里其实有过一只大猫，但是没过多久就被送走了。 家里有过一只大猫？ 对，就是真的很大的一只猫， 就很胖，体型很大， 年纪很大。 啊，所以之后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自己还是会想养猫的。 对， 你是猫类人。 应该是 喵星人。 嗯，不是，养猫的人通常会比较神秘啊，自主性比较强啊，不太喜欢那个黏的感觉。 嗯，喜欢黏的感觉。 猫咪通常不会像狗狗跟人那么黏的。 我家那只猫以前特别黏我。 所以你喜欢是黏黏的猫。 对。 但不要像狗狗那么黏。 对。 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个题，要不要继续？ 试一试。 这个题你们可以选择可以或者不可以哈。这个题是刚才这位春风浮桃林说的，我想出一个张扬，因为他觉得你们三位都不是很张扬的人，所以面对这么一个反差的词会怎么演绎，可以吗？这个词 张扬， 张扬。请问周周老师，张扬用作曲来表达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哇哦，有， 这是要 rap 了吗？ 你可以啊，想 rap 就 rap 呀。 我不行， 我这 rap 不是，其实我就是想表现一下那种张扬的那种气氛嘛。 对啊， 就我其实我会选择一个节奏动感会比较强点的。 刚才那个感觉是很张扬的，对啊，拽拽的，很 slay。 周六的晚上， 找感觉，找感觉，找感觉，嘿嘿嘿，放慢，放松。周六的晚上， 我真的对 rap 完全就不行。 对，这 rap 跟写歌其实两种感 是有冲突的， 也不一定张扬就是 rap 呀。 嗯， 哎，那我们来一个更反差的，我们来一个就是抒情的，我们唱一个很张扬的主题在里面。 哦，抒情的，然后张扬的来， 可以啊。 星期六的晚上，很闷的天气，朋友都想叫我去蹦迪，那儿的气氛太吵，我 想要脱离人群。 你真的，你这么唱，我觉得就不是特别张扬。 请问张扬在哪里？ 就这个， 哎，真的是有难度哈、哦。 不是他，刚我刚想说叫人去蹦迪，然后他就说他就是想脱离。 所以其实我们从骨子里就是不太张扬。 好，那我们就以这个词来聊一聊。请问周周做过最张扬的事儿是什么？ 做最张扬的事儿，我觉得我上初中的时候还是挺张扬的。 嗯。怎么讲， 我用这个话筒说可以吗？ 可以啊。 嗯，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学音乐很了不起，很拽， 是， 然后就觉得你们都是凡夫俗子，就很看不起大家。 嗯， 所以当时就会觉得有点沾沾自喜。 嗯， 其实自己学的东西也是很肤浅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呢，大学毕业，因为我学的师范，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去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音乐人的那个家里去应聘助理，然后他听了我的作品之后，然后说了些问题，其实人家说的很含蓄，但我自己受到打击很大。从那之后我决定就一定得，如果真的想搞这行，就还是得踏下心来去好好的去认真的对待它。然后之后我都已经上班了之后，就每天都跑到那个音乐学院里面去蹭课，就在北四环的那个音乐学院，然后在那一蹭课就蹭了三年，啊，听那个爵士和声，对，然后经过那三年的打磨之后，然后出来再做音乐再编曲，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有一个质的飞跃。对，这是张扬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想张扬十分，那你身体里面要有一百分才够。 我想听一段爵士的一个音乐。 就比较软爵士 soft jazz， 然后这个键盘又有点小，所以经常会弹错音。 没有张扬过怎么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是周周来。 我觉得 我应该是最需要的一种性格就是张扬，我实在是不够张扬， 从来没有做过张扬的事， 从来没有，然后甚至有点不自信。 是你从来就渴望想要自己去张扬一下，但是一直也没有做过。 因为我觉得身边太多优秀的人了，然后我不会，就是我 小时候总会有过觉得自己好像比身边人优秀这样的阶段吧。你小时候也没有过？ 没有。 这就是你性格当中所缺失的这样的一面。 可能家里那种教育是比较谦卑的那种教育， 是你觉得张扬这事儿就不好。 对， 所以千万不能做。 对，家里长辈就会说，嗯， 任何事情你都不要急于发表意见，你要听别人说。 嗯， 最后别人问你的时候你才可以说。 那请问你有做过最叛逆的事吗？ 叛逆的事儿，就是家里很希望我留在国外， 嗯， 我 偏不， 对，我就搬回来了。 嗯，这是你做过最叛逆的事儿。 对， 好， 也是一跟音乐有关吗？ 好，静文呢？ 嗯，我觉得提到张扬的话就是青春吧，但是我觉得我之前的青春就是高中啊、大学啊都没有很张扬的一段时间，就是还是比较循规蹈矩，就是比较规规矩矩的走完该走的路这样。所以我觉得遗憾会比较多吧，也可能我有张扬的时候，但是我自己没有发现，因为我很多，就连我的班主任、我老师、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会弹古筝，我会唱歌很好这样。 就现在大家所说的小透明。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如果那段时间我可以比较勇敢一点，然后会表达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会不一样。 但其实你不想做那个小透明是吗？ 对，以前的时候还是想让大家知道我还是有点东西的感觉。 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过程当中，大家也发现了静文好像话最少。 嗯， 每一次就唱歌的时候出现。 对， 你现在是在极力的调整，让自己慢慢的改变小透明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是，我有在改变。 你希望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希望未来是自己是一个落落大方的人吧。 落落大方。嗯， 我觉得他现在很大方， 是很大方的。 OK 的， 对的。 是吗？ 只要再敢于表达一下自己。 紧张， 对，你现在应该不紧张了吧？ 他唱歌的时候很自信。嗯， 是的， 所以我觉得 OK 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以这样的大家共同的晚安的形式来收尾好不好？ 好， 然后在收尾之前先各自的再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就从你小透明开始来。拿那个麦克来。 大家喂，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好听音乐的马静文。嗯， 没了。至少多听一下自己的歌啊，在什么平台可以找到你啊？ 哦，我的原创歌曲《想开》和《伤心女孩》在网易云已经上线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谢谢。 唱一句跟晚安有关系的歌。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妈妈的双手永远保护你。 OK， 下面这位。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制作人宋尚聪，我是从国外学习生活6年之后找到自己的那个宋尚聪。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网易啊或者 QQ 音乐还有抖音搜索宋尚聪来听我的歌，跟我分享你们的故事吧。 一句晚安的歌曲。 正好我有一首歌是这样，我就直接唱出来好了。 嗯，一句好，我们还剩下30秒的时间。 嗯，让一句晚安替我宣泄，用一句晚安给你温暖。 OK， 接下来是周周。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周周。那么大家如果想喜欢我，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周周和你扣打电话的那个扣。 好， 谢谢，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由于时间的关系，最